湖南湘西有间派出所拉咗两个盗窃案嘅疑犯，然后有人竟然谂到假冒周公安入去话要带走疑犯，结果被人当场踢爆，用假证件报警又拉埋，哇！真系同一个监仓可能啊，系咪低估咗内地公安局嘅辩假能力呢？佢哋面对最多嘅系乜嘢啊？就系假嘢啊嘛，你咪唔知啊嘛？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哇！香港医学界又有新突破啊！有楼有高潮，冇楼咧，你个人就长期处于低潮。嗱，所以咧我都话啦，香港人咧真系好中意砖头嘅，一堆咁嘅砖头咧，可以影响埋人哋个生理周期啊！哇，真系犀利！喂，我系强哥新闻者八 K， 先有许仕仁坐监，再有七警坐监，贪曾坐监，嚟紧好希望，好希望到六八九坐监啦。其实我哋嘅政府发生紧乜嘢事呢？但系点都好，证明香港仍然有独立嘅法治，或者可以咁讲，香港而家净系得翻法治。我系强国生或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生患者。 大家好， 大家好啊！啊，头先阿 Win 呢个引言，真系我觉得冇咁悲观嘅。香港除咗法治，仲有好多类似人情味啊， 有有喺百奇所讲有砖头， 系啊，有 砖头， 有高潮，有娱乐，系啊。香港就点样呢？即係香港嘅制度當然可能係有啲人話啦，即係跌緊啊，下跌緊。但係我哋今日講嘅主題咧，就真係一山還有一山低啦。啊，原來有啲地方真係真係低處唔算低啊，可以更加低嘅。香港應該有排即係 touch wood 啊，希望唔會去到乜地步嘅，係啦。咁我今日講緊乜嘢咧？上一節我哋講緊菲律賓嘅監倉啊，同阿六八九嗰啲啊，同你引言有啲呼應嘅，係啦，都係講一個監獄中嘅生活。咁但係咧講緊咧就唔係一啲俾人判嘅七警嗰啲咁嘅人啦，就係一個香港人喺菲律宾咧就受到一个冤狱啦，已经喺嗰度混咗17年噶啦。咁如果想知道呢个故事咧，大家可以上网 search 翻嘅邓龙威啊、一周刊啊、好多嘅故事大家可以揾到。咁我哋呢度唔重复噶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系揾到有两个嘅朋友咧上嚟接受我哋访问嘅。咁如果冇听上一次嘅朋友可以听翻啦，呢个第二节嚟嘅，系啦，咁我继续访问。咁咧其实呢一节咧本嚟系想接通啊邓龙威先生嘅电话，咁但系即系大家知啦，佢已经喺监狱入边有电话，已经系唔系咁容易噶啦。要接通佢咧，亦都唔系真系100% 可以接到嘅。咁嚟到呢一刻，你真系接唔到。 所以我哋尝试紧接紧嘅，咁但系希望接到啦。 接到继续讲啦，接唔到嘅访问两位朋友。而两位朋友，不如再次 介绍 一下自己系边个。 Hello， 我系 Karin。 Karin。 Hello， 我系 Wendy。 Wendy 好似认识阿邓生比较耐嘅。你点称呼邓生噶嘛？ 阿威。 阿威，阿威点样称呼你噶？ 都是叫 Wendy。 Wendy， 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 没发生任何事的，纯粹就是一个没见几十年的朋友，是一个网上的平台，现在在 WhatsApp 上就聊回偈，都有时回顾以前的事的。 是的，即一班朋友都是讲回以前的。但如果讲下近期呢，他跟你聊偈，除了讲他一些惨的，刚才我上一次讲过，有时都讲到喊，喂，其实他有没有一些即叫做轻松啲或者开心啲嘢会同你 share 噶， 都有噶，讲咸嘢咯， 同你讲咸嘢， 系啊， 你觉得中间有冇啲咩暗示啊？ 我都有 听 過， 都冇噶，可能太耐冇掂女人啊，入边咁啊，变咗 一直对你有幻想， 啊、绝对唔 系。其实咧，我睇翻 咪后讲，咪后 讲，阿威啦，或者阿威啦，咁佢啲系啦， 阿威 啦，咁佢嗰个即系有啲喺 Facebook 里面去讲翻啲日常生活点滴啦。其实我见菲律宾个监仓咧都好 open 噶，好似话可以。是俾钱去叫鸡啦，即系嫖妓啦，或者系揾啲基佬去服务佢啦，即系会有呢啲嘢嘅。 好、okay, 噶，咩人都有嘅入边，真系。 即系只要你有钱，就乜嘢都可以解决。 唔系我听讲，我唔系听讲，人睇嗰啲美国电视剧咧，我冇试过。喺美国电视剧咧，系可以嗌自己老婆，或者系真系可以俾钱一啲性工作者入去 serve 佢噶嘛？菲律宾系有咁样嘅， 有 真系噶， 系啊，佢哋嘅屋企人系可以过夜噶。去即系探囚犯， 即系当然唔包括屋企人啦，可能即系坦所 MJ 所讲嘅性工作者都可以， 你话佢屋企人 可以， 未婚妻 同样嘅都系俾交俾胶片啊，即系俾钱啊，就可以 一定俾钱啊， 系啊， 系咁同埋，譬如喺狱中，除咗呢一方面嘅，即系一般嘅坦你所讲嘅生理需求啦，咁即系所有即系谂到嘅嘢，或者因为我之前好似坦所提及过。 是完全联想不到为什么可以会有电话会有 WiFi 啊，或者可以去嫖妓啊，或者即是这些全部一律的，即是可以这么讲，不可以用回香港的监管标准去放在菲律宾上面的。 当然不可以啦。啊啊、喂 ,WiFi 啊那些什么我想讲震弹。WiFi 弹啊那些我听得多啊，喂我真的想听下你，我而家问到阿邓生啦，问到Way啦。不如你讲下佢当时同你讲啲咸嘢当中牵涉到嫖妓呢个系系 啲咩大咸嘢， 咁啊尽量原原本本讲佢讲啲咩出嚟。 其实佢都系大致上讲话佢嗰边咧，譬如星期六日咧就系可以有啲性工作者啦，或者你系有老婆嘅，咁都可以入去带埋小朋友入去，咁你都要搞嘢噶嘛，咁都可以礼拜六日都系有得可以俾你咁样搞嘅，咁佢自己咧就。奔妹佢好似唔係好啱， 佢唔啱 奔妹啊，咁自己就成日话搵我哋嚟娱乐咯，喺电话里面喺度又讲下有几劲啊，自己啊又话咩咩嘢搞到你啊，因中意佢啊， 呢个可能系暂时啊邓生嘅唯一嘅 嘅嘅唯一嘅 啦， 咁样呢啲讲先，即系因为太 friend 先可以讲， 系知道嘅，但系即系狱里边或者譬如喺狱中啦，除咗可能阿邓生分享嗰啲咸湿嘢啦。咁会唔会仲有啲即系一啲你哋，譬如因为始终作为香港人嘅身份去睇，会系一啲好奇特嘅嘢咧，好奇 匪夷所思， 即系会联想唔到。当然会好似阿 MJ 讲震弹啊、WiFi 呢啲，都已经联想唔到噶啦。即系会唔会仲有一啲系真系一睇或一听，即系会觉得哇，点解会有一件咁嘅事嘅咧？会唔会有類似？ 佢有讲过早几日，即系佢出咗个 post 啦，佢有讲佢曾經俾一個不男不女嘅人非禮，係啊，咁嗰個人咧就即係外表就即係係一個女人打扮咁樣嘅，成大波嗰啲著曬 lace 嗰啲咁樣，係啊，咁佢話就唔知睇中咗佢，跟住嗰個人係應該係， 因為佢咧又個。又夠高啦，白白淨啦，鼻又高啦，咁成鬼仔咁樣， 眼大大咁 樣，個個都覺得好似成鬼仔 feel 咁樣咯。咁啊點樣先咧？就嗰個唔男唔女嗰個囚犯咧，就有啲親人嚟探佢。咁阿威咧就睇中人哋三個侄女定啲二生女咁啊，啊有靚嘢咁啊，即刻行埋去八下啦，係咪？即刻行埋去嘅時間，人哋睇中佢，咪即刻招呼佢飲杯汽水咯。咁飲完之後，去急尿啦，咁啊去廁所啦，一去。似一除裤啊，一去，佢喺后面已经帮佢喺下面已经即刻帮佢担住，佢咧拍到佢自己咧走都走唔切啦。 但系就唔会话有啲咩狱警啊嗰啲， 狱警 咁都有嚟噶， 狱警都有啊， 唔到唔会去为呢啲嘢要。 你啲人之间嘅情情爱爱，佢点会嚟 嘅？系咪忍者啊？点会世界？ 因为本身啲女狱警都同啲囚犯都有几手啊。 我即系男嘅监仓会有女嘅狱警嘅， 即系秘密嗰度，你其实真系会睇到好多系唔会有人知嘅嘢，你 系 谂唔 系啊？杂志唔会有 吓亲嘅，真系吓亲，你会睇到吓乜？原来 大开眼界， 点解女狱警？咁你闷啊嘛，女狱警，咁你方圆去到嗰啲地方，你见唔到屋企人噶嘛，咁嗰啲狱警都有需要噶嘛，咁狱警咪见到啲华人囚犯有钱噶嘛，咁咪勾引嗰啲。囚犯咯，几多钱？渣渣，几多钱？ 我谂应该几好生意喎，应该 系 理论上，理论上几好生意。 变咗其实真系几好睇嘅，佢嘅真系 系啊， 几好睇。 咁除咗呢一方面嘅知识之外啦，即系或者了解之外啦，咁咧我记得我早期睇嘅阿邓生嘅分享咧，就讲到好恐怖嘅，话喺一个监仓里面咧，个个人搭人咁样瞓喺度，即 系 而家可能系有钱。拘留所就一定是这样的。 是啊 但现在他就因为已经是算是判了罪的了。所以他就已经不再在拘留所了。已经是真的有监仓。但监仓不会再出现为人搭人瞓在那里。 其实都有的。如果你没有钱你其实都是要瞓操场。瞓大厅。是啊是啊。那你要瞓房你咪俾钱。 即是一般的被啊或者即枕头这些。 我想这些都是要自备的。因为他连饮用的水全部都要自备。 Okay, 是啊， 即如果基本上我譬如真系冇钱嘅，或者即系冇亲人亦都失联或者 你就大镬啦， 咁即系连饮嘅水都可能都成问题， 可能等人哋救济你咯。 即系你都讲瞓喺一个湿嘅厕所里面， 系 仲要湿啊厕所， 你冇嘢食，你执啲垃圾嚟， 系， 即系你系冇钱， 周身皮肤病咁瞓到， 嗯， 能够坐监，基本上 系真 而家即系 touch wood 佢不幸中之大幸就叫有人关注， 系， 仲要就有啲经济上嘅支援，如果唔系就更加可怜嘅。咁当然都 send 个 Facebook page 出啦， 系， 你冇人挨，你好难挨人啊，冇钱，冇嘢食，咁人哋都可能 即系个循环嚟咯，你永远就唔会有。一个无间地狱咁样咯 ，OK， 哇！但系成件事真系谂起咧，即系呢个菲律宾喺里面坐监，真系根本上就唔系一啲人过嘅生活嚟。 系， 如果你真系如果冇任何嘅支援啊支持啊， 我想象中嘅画面咧，佢头先嗰个根本嗰啲狱警就系、是。就是性工作者嚟嘅， 系啊， 咁啊俾钱，俾钱成为狱警， 唔一定喎， 或者打多份工嘅人哋，打多份工， 狱警系兼职嚟嘅。 佢前几日都有讲嘅另一单，即系一个趣闻就系个女狱警要问囚犯借钱，系啦，咁 有钱嘅囚 犯，系啊，咁有钱噶有啲，咁就问，咁啊唔知点样讲数咁样样咯，要几多钱？咁讲好个银码之后，就要佢帮嗰个囚犯服务啦，当然。咁邓龙威咧就喺个房门出边见到呢件事， 都唔借啦， 即系唔系借买卖嚟嘅， 就俾阿 Madam 咧就恐吓你，唔可以讲咁多嘢啊，即系出到去唔好咁多嘢讲啊，咁样，佢话唔会， 我正我冇讲啊， 唔敢讲， 即系埋咧，我听落咧，嗰边啲观念都几开放嘅，真系， 系啊， 即系我哋香港啲女性即系矜持好多嘅，嗰边好似。好似咁淫欲咁样嗰啲， 所有班妹都系咁，我都有讲过，啲班妹全部都 都听讲过， 系 你唔好话咩啦，菲律香港嘅菲律宾工人，好似都喺呢方面都混。 咦，我唔知喎，你有咩经历啊？ 听讲过啦，即系我有时会问嘅啲问题，细个嘅时候都会问。 你问你个菲律宾工人？ 唔系，我冇菲律宾工人嘅。喂，咁佢哋离乡别井咁啊，成日屋企人又唔喺度。咁我哋点算咧？咁样咁咪所以俾钱去，即系听讲啊， 嚟咯， 俾钱去一啲菲律宾仔，菲律宾仔喺香港好吃香嘅，唔使工作嘅，俾钱菲律宾仔去提供服务噶嘛， 好似艺行咁样唔使做嘢， 你冇嘢做，你可以去下嗰啲嗰啲咩皇后像广场啊，星期六日过去趴下摊咯，系啊，佢哋学你读史噶， 因为我就听见哇咁鬼淫欲横流嘅，因为真系 呢坛生意啊。谂喎， 唔系我觉得论样貌阿 Vinny 都系杀晒，真系 唔系唔好讲样貌先，样貌好个人嘅，起码就唔同嘅种类，系咪先？ 有一拣咯， 起码读史系啦，我帮你问下菲律宾工人咯。 嗱，喺嗰度咧，男性嘅监狱咧系会有女狱警啊嘛，咁调翻转，如果女性嘅监狱会唔会有男？ 肯定有啦， 应该有嘅 即系咁啲男狱警呢个应该用钱 bid 翻嚟嘅， 真系可以去 bid 啊！你想我哋帮你问下邓生咯， 我想嗰边每个。工作介绍去男狱警，但系女监狱嗰度做， 但又惊唔惊有病啊？我觉得一定好多病啊！ 如果中意菲律宾人， 太滥 可以嘅，如果睇得上眼嘅话， 系 啊，你唔咁你唔使咁辛苦，你都系走去皇后像广场嗰啲慢慢。 但系嚟到香港打工嘅菲佣应该都 我之前睇阿邓生嗰个 Facebook 咧，直情话有啲人咧喺监狱度打工，咁养翻佢出边嗰头家喎。 其实监狱里面通常可以打咩工嘅咧？就系帮啲有钱人服务， 洗下菜啊，煮下饭啊，洗下衫啊， 维修下医院啊嗰啲， 有啲小费俾翻你咯。咁其实嗰边嘅中国人都好多，系即系讲翻起咧，系啦，佢曾经有一单系讲过俾我哋听，就系话，个医生就叫个护士，你搵个患人落嚟啦，咁咪捉咗一个落嚟啦，佢话喂，你而家肝癌。定唔知咩癌？ 肺痨啊， 肺癌咁上下啦，知乜嘢啦？就话叫佢攞钱嚟啦。咁点不知咧？嗰个人同佢讲冇噶啦，我得烂命一条噶咋。咁死就死啦，我冇办法噶啦。咁个医生同佢讲啦，咁你走啦，你冇病。点不知一闩门嘅时候，佢系听到个医生就闹个护士，你下次啊唔该搵都搵个讲国语噶啦，搵广东话冇钱噶。咁即系话 佢系佢系 BNO 英籍华人 系啦， 佢要中国籍嘅 系啦，就话你听你系有病嘅，咁就叫屋企人攞钱嚟，咁样又可以屈你一笔咯。 呢个证明啊，我哋强国系崛起咗， 系 啊，真系系我哋咁样。 好恐怖！呢单嘢佢真系讲咗俾我听，都未 佢自己嚟噶，唔系有写 啊，系嘛？ 5730个咯， 去到菲律宾都知道呢件事啊。 而佢就真係咁醒啦，即係知道哇，你係屈都屈過大陸人。 係啊，係啊，冇錯。 呢啲唔係大國咯。 系啊， 崛起咯， 真系啊！ 所以佢讲英文或者讲广东话都系好事嚟嘅，对于佢，千祈唔好讲国语咯。 讲笑式就 OK 咯，即系你啲屈钱就都算啦。你攞人哋攞嚟讲病，你可能仲要为咗为咗造成呢件事咧， 系啊， 帮我开下刀啊， 系啊，一定噶啦， 开下刀。喂，你而家系咪好痛咧？我哋唔够麻醉药啦，咁你想你可以点啊？ 系啦， 即系谂起好恐怖， 系好恐怖。 呢啲嘢只不过即系 因为衰过邻国咯。 吓， 系啊， 一山还有山低， 好黑暗嘅真系。 早两日嘅新闻嚟，我睇过系大陆，即系强国有个有个系去紧白车，白车你有冇睇呢个新闻？ 冇。 个白车嘅原来外判嘅个白车救护员咧，就话叫佢俾利是，如果唔俾利是咧， 就开走啦， 就唔开门，系都唔开走啦，去唔到医院啦，咁唯有俾啦，咁啊俾咗唔知两1000蚊定200蚊嘅利是。咁我哋喺香港嘅角度，觉得呢啲已经好恐怖。原嚟喺菲律宾遥远角度，都仲有更加恐怖嘅事， 会系更恐怖咯。我觉得系更恐怖， 系即系完全系即系摆明屈。 咁一般你醫療呢，如果即係你始終十幾年裏面你一般病咗，咁佢嗰邊係冇任何嘅醫療服務去提供。 佢有睇醫生嘅，但睇醫生係免費嘅，但你買藥要畀錢囉。 即系睇医生，医生就纯粹即系睇下你嘅 嘢。系啊，睇下你，话俾你知你有咩病。 医生咪就头先睇嗰个啦，系咪啊？即系嗰个屈钱嗰啲， 类似嗰啲医生，监狱里面嘅医生。咁但系你药嗰啲费，嗰啲费用全部都系自费咯，系啊，唔会包药嘅。即系外国啲医生医疗系咁样噶嘛， 系 啊， 咁嗰啲药又可能好贵咁样。 系啊，系啊。 我知你， 所以有时真系睇唔起医生噶，系啊。 但系好彩就阿邓龙威医十几年嚟都冇乜点咩。大病咁樣，咁就所以健健康，即係都尚算健康啦。咁所以就好彩， 發燒 嗰啲 小 病、 小毛病咯，你哋都算係好彩。 咁其實都好犀利㗎啦，十幾年即係個環境咁惡劣咧，即係都冇嘔啲，即係 touch wood 啊，即係冇乜嘔啲咩大病咧，都好厲害。 所以冇人知佢個朋友好似阿張先生係咪？ 張泰安， 張泰安先生嗰陣時就話佢係心臟病發、心臟衰竭嗰啲咁嘅病，其實完全冇人知究竟係 唔 係心臟衰竭咧？ 唔知㗎， 真係心臟衰竭都好。究竟是不是真的醫不到呢，真的不知道。 因為張先生好像是上年，是不是 上年？ 上年過，其實你們有沒有接觸過張泰安先生？ 沒有，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只不過在鄧龍威口中就聽過張先生的事，他們都應該都感情幾深厚喎，相信呢一齊。 好憎佢啊！ 好憎佢啊 ！friend 我哋好憎張泰安，因為係因為佢先去到菲律賓嘅。 佢拖累佢， 真係先至會咁嘅。咁但係呢個人，即係我哋點解會覺得佢好咧？就係佢張泰安走嘅時間，其實就好似冇床嘅啦，即係屍搭屍咁樣。即係佢會覺得，即係唔得，我哋中國人，我哋點都要，俾張牀佢瞓，點都 擔架牀， 俾張擔架牀，因為尊重嚟噶嘛。咁變相即係佢自己都會諗通翻件事，人都走咗咯，即係你再怨都冇意思啦，係咪？咁啊，從佢口中知道呢個張泰安係咪都會講啲鬼故俾我哋聽？係從張泰安嗰度講咗一個鬼故俾我哋聽咯，都好驚噶，真係。 即係又見翻張泰安嚟。 回魂咯， 張泰安就走咗啦。咁其實一個香港好好嘅一個。人啦，就係張殯儀業嘅一個人啦，就接收咗張泰安，即係同佢屋企人講咗嗱，你 揾翻香港， 揾翻香港啦，揾翻嚟所有嘢打齋啦，同埋捐咗一個靈位嗰啲骨灰庵嗰啲靈長生位就俾佢去安放嘅。咁佢頭七嗰日回魂啦， 唔係頭七。 头 七同回魂唔同 哦，佢系回魂嗰日啦，咁佢就打斋嗰阵时已经见到噶啦，嗰啲人已经见到就系张泰安已经系伏咗喺哥后面啦，咁人哋梗系正常当睇唔到噶啦，系咪先照做嘢啦？咁啊好啦，翻屋企啦，回魂嗰日啦，全家人张泰安全家人 都见到， 张泰安系坐咗张梳化度，个样咧系 好 后悔。好后悔嗰个样子，坐咗喺度。咁跟住咧，咁佢后屘就上咗佢嘅歌身啦。 系 上咗佢嘅歌身，因为佢有段时间可以留喺，假设我唔知7749日咁样可以喺留喺阳间咁样啦。咁咧都唔敢，即系其实依附咗佢嘅歌隔篱嘅时间咧，当时咧都唔敢同佢屋企人讲。点不知咧，佢嘅哥个老婆啊嫂啊，隔一两日之后咧，觉得唔好對路，即刻翻去揾呢一個，即係捐呢一個殯儀嗰個人啦。佢話：咦，做咩？我老公好似唔同咗人嘅，好似唔係佢嘅。佢話：咁佢都見佢， 你呢排呢几日七日到啦，你翻翻你自己屋企瞓啦，唔好留喺嗰度啦。咁咁啊，就佢系嗰七日就上咗佢嘅歌心咯。咁呢啲咧就系阿邓王威咁，即系讲翻俾我哋听咯。 我觉得麻烦你，突然间个录音室就好似落雪，有啲冻。 真嘅，但系佢就喺翻个殡业个朋友度听听翻定系 讲翻俾佢听，讲翻佢哋都有即系联络啊，即系身后事搞成点啊？喂，讲翻俾你听啊，有单咁嘅嘢，咁我又过去打嚟讲翻俾我听啊，喂，有单咁嘅嘢喎，咁样 就冇翻揾阿邓生嘅。 啊冇啊，佢都我谂佢都唔惊啊，就算系乜都喂救翻佢出嚟啦，你都走咗啦，系咪？ 系 在天有灵，你都保佑佢身体健康啊，即系冇身体上出咗啲咩事，即系冇人救到佢咁，希望即系一路 keep 住有个身体咁啊，继续打呢场仗啦。 咁其实我哋由恐怖热线翻翻嚟， 反而咧我听过呢个鬼故咧，我又唔觉得恐怖，我系觉得有少少 sad 啊。即係我尤其是頭先 Mandy 提過，我覺得好後悔嗰樣咧，我都聽到我都息息完我嘅心啊！真係即係終於翻到嚟啦，咁樣翻到自己地方啦，係啊， 係啊，佢係啊，冇錯。 有冇諗過咧？其實咧，用翻而家好多嘅強國思維咧，可以將佢即係。即系个骸骨诶，翻翻嚟香港咧，即系应该要感恩菲律宾政府咁样嘅。即系如果唔系而家系思维，即系可以嘅，系成功系可以运翻嚟香港 有运到，有运到， 都系又系要俾钱， 要一定要， 要火化咗。如果成条尸运啊，好难嘅，边度度都唔得啦。 系啊， 净 系 运 骨灰咯， 骨灰暗翻嚟，咁都去同佢做翻一个即系吓死异乡啊嘛，都会做翻一个某程度嘅打斋啊。咁嗰个殡仪嗰个都好好，真系。 如果假设真系冇一冇人去捐赠或者去即系去申领翻个遗体嘅时候，咁会唔会就咁去菲律宾就随便？ 类似乱葬岗啊，相信 我谂真系好难帮佢解。我谂佢爸爸张泰安嘅爸爸其实年纪都好大，即系都冇呢个能力可以去做到。我可能唔知会唔会亦都有啲网友或者去捐咁，我就 系啦。 咦，头先我听 Wendy 提过咧，话其实邓龙威都唔系太中意阿张泰安咁样样。咁其实。有冇话点解？即系因为即系佢就因为嗰因为张泰安佢先赴去菲律宾嗰个地方。O K， 咁佢知有冇问过佢喺呢十零年咁点啊？真系当陌路人啦，定系？ 其实佢哋唔同仓嘅，佢哋唔同仓嘅， 见唔到， 系好少机会先会见到。系、哦、啊。 其实讲翻转头啊，咁阿威咧有冇后悔当年嗱、啊？你话去菲律宾，佢一定有后悔噶啦。但系你话有冇有后悔过？当其时最早嘅二十万冇筹到啦，俾唔到啦。如果当其时俾到嘅话，就即系应该系即刻。 咁后悔，但系佢真系冇钱。 咁真系冇又冇钱嘅，真系。 因为屋企人都真系有事有筹嘅， 系。 以我所知， 同埋另一个 point 系嗰阵时， 唔会话怪屋企人，因为其实佢喺入边都冇能力， 系 都系靠朋友或者靠家人或者。亲人咁，都冇办法，系无能为力，就真系无能为力。 但系嗰阵就即系嗰啲菲律宾嘅即系黑警又好，乜都好啦，就已经讲到明啦。而家俾20万即刻走。 No， 分析过系话20万只系可以上庭，上庭之后可能都系无底深潭。20万系俾你上庭， 系啦，所以当时先即系就算可能筹到都未必 系啊。冇人知发生咩事，20万 只不过系 可能开场系啊系啊， 但如果唔俾就唔使上庭啦，就已经判咗你 十一年啊嘛，初审 咪就抌咗你十一年啦，最后咪 系啊，俾可能一年上庭咯，我唔知啊，我唔知实际上呢啲可能要问翻邓生先 detail 系啊，但我相信个画面类似就系咁样。 咁啊，即系当其时就冇俾到啦，咁所以就等咗十一年先至判咗佢系一个犯罪啦。 系，咁其实咧，因为我见你哋都即系平时都会同佢 WhatsApp 啊嗰啲啦，咁有冇即系过时过节咁样，有冇会即系有啲或者佢生日咁样，有冇 咁寄嘢俾佢咧？ 可以有，我哋 可以寄嘢俾佢嘅。 系啊， 哦，即系佢就系寄嘢俾佢嘅时候，需唔需要话喺个信封上面贴啲批索啊，或者点样？ 我哋唔系专唔系寄去监狱噶，系寄去佢嘅菲律宾朋友。 再通过佢个朋友，即系应该系寄唔到去监狱噶嘛？ 菲律宾朋友真系朋友嚟嘅。定系一个 可能系我 相速递公司 帮佢嘅人咯，都系叫做朋友，识咗十年 啊，一百， 每次俾小费佢咯， 叫做搭车咁。 即系譬如我哋汇款俾佢啦，汇啲生活费俾佢咧，咁嗰个人就会抽5%，定系10%，唔记得咗。 哦，即系 agent 嚟咁。 系啦，咁就佢嘅居马费咁样咯。 佢系一个我谂紧嘅就系究竟呢件事系佢真系帮佢啊，定系佢其实一门生意，佢即系运营紧呢样嘢嘅嗱。 就坐监嘅人咧就俾个卡片佢啦，喂，多睇住啊，你想有啲咩咧就揾我帮手。 系啊，每人每一个人都有卡片， 样样有。 即系你哋都应该未见过呢个人嘅咧，即系未冇冇系。 但系系 Joshua 寄嘅嘢俾佢嘅时候系收到嘅， 系收到，系会影翻出嚟俾我哋睇啊，有啲乜啊，有啲乜啊。 即系包括咩都可以寄到嘅，即系诶， 唔系噶，都有限制 啊，或者啲咩，即系都寄到嘅。 有限制噶，嗱，譬如我寄南冠曲奇啦，我一定要将嗰个罐咧拎走先嘅，要换个胶盒。食物嗰啲保鮮膠盒咧先可以寄嘅， 月餅， 因為佢唔係啊，月餅罐全部要拎走。 但月餅啲同樣都唔應該唔可以有鐵盒啦，我相信應該針對 主要鐵盒啦， 玻璃樽都唔得， 驚你變成攻擊武器。 揮春都唔得， 玻璃樽都唔得， 玻璃樽 包裝啊，爭幾多？ 驗下隻耳仔啦，揮春都唔得。 成日喺 MJ 隔離講，聽下 MJ 講嘢咪搞到咁咯。 咁所以其實你哋都過時過節啊，或者佢嘅生日咧，都會即係寄下啲嘢俾佢啊，或者喺 WhatsApp 度即係講句可能 Happy Birthday。地啊 ，Merry Christmas 啊，咁样， 基本上随传随到噶啦， 系啊， 佢即刻嚟帮佢啊，即做噶啦，但有时佢都唔想， 但一般佢都唔会话 麻烦， 系， 你都唔想我哋。又要帮佢做咁多嘢啊！咁佢都唔系咁想麻烦。 可能因为人即系唔你哋个人能力有限，佢都唔好意思去即系麻烦你咁多。喂，如果而家除咗我知啦，如果大家想捐钱可以捐钱啊。除咗你觉得呢啲之外，我哋仲有咩你觉得系可以帮到下佢嘅咧？ 冇， 都真系好现实地。 寄物资都冇咩，冇咩物资。 因为佢监狱咧，实在太多嘢卖咁你有钱咧，就已经即系好多嘢都卖到。 即系有晒小食部啊，或者 有 晒 湘 菜馆、川菜。菜馆海底捞都已经发展到嗰度噶咯， 黐线海底捞 有啲商铺嗰啲咯，可以买嘢， 即系小区嚟噶啦， 系啊，城寨咁样， 有街市部啊，有球场啊，有即系有运动嗰 part 啊，有嫖妓一 part， 冇错， 诶，有另一 part 又真系唔同， 即系基本上个小型嘅系城寨啦， 系城寨，一个 赌场啊， 嘅先路 啊，度有开饭嘅地方， 英超又有一睇咁样，可能 英超真系未必有， 唔知道， 不过有上网。有机会有， 即系总之有钱就搞得掂啦喺里边。 佢应该都即系生活上都冇咩娱，佢需唔需要啲咩娱乐咧？我其实谂过寄啲书俾佢嘅。 我哋有啊，我哋有，我哋 书会唔会审查咧？ 佢要佢呢期要旧版嘅咩？ 《水浒传》同埋《倚天屠龙》 系咯，呢啲抌到时间啊嘛，即系 新 系 啦， 要新要旧。 都幾 難搞，好多好多舊買舊 先， 即係佢係唔想你哋特登破費，特登買到 新。因為好貴咁樣，連運費寄咧，如果新全新可能都千零蚊咁樣，佢又唔想。因為其實佢睇過曬㗎啦，佢只係諗住即係。 我屋企有套《射雕同神雕》，都係舊㗎啦。當然喺屋企，如果去你問下佢咯，佢想睇嗰樣，即係反正我都擺到㗎啫嘛。 即係有時如果唔係冇嘢做咧，就好多胡思亂想空間。 係啊， 呢啲小説就可以抌到好多時間。《 水滸傳》我冇啦，得《西遊記》。如果唔介意睇住先啦， 问下佢先。 系啊，可以问一问佢咯，即系有啲咩需要嘅或者可以。 但冇得回头 嘅。我唔回头，我买咗三年嘅啦。 如果有得回头咧，应该系好事嚟。 系， 我翻嚟系啊，亲自还翻俾你啦，系啦， 系。 佢自己会唔会有即系有个好有想法，或者会系好有信心，即系会几时可以翻？佢自己其实都冇 信心噶， 即 系 但我 即系都系谂住等到2032年。 不停会俾一个信息佢咯，我喂。喂，好多網友咯，而家喂唔掂啊，唔掂啊！我真會即係俾啲呢啲咁樣嘅感覺。喂，我諗咗噶啦，嗱，你咩造型出嚟先？到時啦， 試下。即係開個幾招 啊！俾白話點啊？你會唔會大超啊？定點啊？個頭會粗翻 fit 啲啊？六個腹肌啊！即係我希望俾多啲正面嘅態度佢啦。咁以前佢都唔差嘅，講真。咁我喂你四十幾啦，出到嚟會 keep 翻，唔會嘥。咁我到時喺沙田啦，去搞個 BBQ 場啦，一齊將所有五七翻嚟三名嘅 fans 一齊去，即係同你。哼一杯啊，系咪大家揸住支啤酒，哼一杯都爽，即系同佢倾下呢啲，去幻想下都要凡事向好嘅方面 你叫多啲而家做 gym 先，即系唔知有咁耐见会唔会有肥咗？ 打乒乓波去 五十噶啦，真系。 同埋咧，其实咧，佢系咪 keep 住喺监狱度有自己学嘅？因为我见佢啲文笔系真系几好 啊！好啊， 佢睇书咯，佢睇书，佢睇书 学。我谂佢以前咧做 bartender， 英文唔系话太差嘅，我相信。但系读书应该都系。 中英數合，中英數合格嘅啦，覺得佢講 中三定中幾嗰啲， 中三啊， 飛齊啦， 中二啊，好似中三未讀完啊。 係佢係自學嗰個能力，佢都 好犀利，因為你可以幻想依十幾年裏面，你智能手機啊 ，Facebook 都係依2007、2008年開始，佢應該 suppose 喺個喺獄屋裏邊噶啦，監獄裏邊，佢可以喺一個咁有限嘅資源裏面，佢可以 開到， 係。 運用之餘嘅， 係啊，阿 Win 都未必識啦。 都識 嘅，如果你淨係生活得一部電話，可能你都會研究到出嚟。 係啊，如果俾我有啲相咧，送部遊戲機俾佢，唔知佢中唔中意打 Game Boy 啊 ？OK， 以前嘅 Game Boy 啊。 既然嗰度都咁好似咩都做得咁樣，係打機係咪可以咧？咁樣 其實我成日諗佢啲咩插電啫。 有 你送个方入去咯，咁你有钱有电噶， 有佢系单 人房， 有 风扇噶嘛，佢有风扇噶嘛， 佢系单人房，咁佢有得差啲嘅。 好啊，我哋 inbox 问下佢啦。节目嚟到尾声啊，大家如果真系有啲咩嗱，再我哋可以喺度作出一啲呼吁，你哋想作出嘅呼吁，有啲咩帮到佢可以讲。诶，呢个时间接通咗，咁我哋不如而家同佢讲啦。 好啊，好啊， 不如我哋 extend 下 ，extend 下啦， 好啊。 你哋可以咧倾住其他嘢先。 好啊，咁头先讲紧嘅呼吁，不如都讲下，因为嗱真嘅，好多人即系我哋讲啫，唔知嗰件事系真嘅。好啦，而家你俾一个官方，我亦都咁样，其实某程度上就算唔捐钱啊，你都知道边一个系真正嘅邓龙威捐款嘅所谓热线或者一个账号咧，系边一个啊？ 是恒生银行的。 是不是在哪个 Facebook page 可以找到这些资料呢？ 他现在本身那个叫做黑玉第5730天的 page 里面就有这个 post 的。 是不是改了名字？ 改了名字，刚刚改了名 字。叫邓龙威。咁要喺邓龙威嘅 Facebook page 揾到嘅嗰个捐款嘅账号咧，就应该系真嘅。其余咧，除非有进一步嘅更新啦，如果唔系，应该都唔会系真嘅。 系啦，系啦，冇错。 咁如果大家就有心嘅，觉得都想帮下大家香港人互相帮手嘅话，咪入钱落呢个户口咯。咁系确认咗系真嘅。咁跟住其他嘅帮手，即系你谂到嘅，咁你可以我 咪知啦，包括 inbox 下佢咯，系 啊 ，inbox 下，即管问下佢咯，佢好中意人哋同佢倾偈，关心下佢噶，你咪inbox 下佢喂。中意打機 平時入錢俾佢咧，即係除咗佢生活上嘅費用啊、上網費用，咁其實嗰筆錢都可以用嚟佢放上訴咁樣用咯。 嗯，好啦，嗱，而家呢個時間咧，我就打緊俾阿威哥啊、阿鄧龍威先生。 好，咁我哋要有少少技術嘅支援先，首先就係 係咪呢個麥？ 係啊。 OK， 喂啊，阿威哥啊，我哋聽到，你聽唔聽到我哋講嘢啊？你是不是邓生啊？ 我网络有啲问题。 哦，邓生，你听到我哋讲嘢噶嗬？ 打电话。 哎，太好啦，太好了！邓生你好，我哋系强国生还者嘅主持。 可能信号都仲系有。 系啊。 系啊。 麻麻地嘅。 呢边 都 系文件差，你系咪你等分钟？熄咗我 WiFi 外壳啊！ 好，我哋迟啲再打嚟。 好，咁不如我哋呢节咁到呢度啊，咁我哋再睇下，再用第三节嘅时间啦。 好，咁你嚟咗先。 好。